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6月21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系啊，你好 confirm 我感觉到， 因为啱啱开得次个 calendar 出嚟，三 系咁 星期三 系啦，咁啊今日咧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今日我哋6点钟嘅时候咧，将会有 Paula 欧子林出现，带嚟佢嘅新歌《常在中》嘅， 亦都系佢自己一路有创作，不过呢一首就即系第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推出做派台歌啦，咁啊可以。即系讲下呢段时间究竟佢嗰个过程系点啦，系啦，即系呢首歌又点样样，最后可以哇可以拣得到啦，耶、yeah, 咁样嗰种咧， 冇错，咁啊好 amazing 嘅一个过程嚟嘅，咁啊一阵间6点钟就会听到 Paula 嘅出现噶啦， 耶耶耶，咁啊，哇，今日我想一开头讲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哦有时缘分嘅真系好得意， 做咩你又？我 又咩？我 想讲又添，都系冇乱讲嘢。 你小心、啊， 你又有咩缘分呢？ 好多嘅、啊，你知道我嘅人生啊，好多缘分嘅发生， 系 搞到我突然之间吓一吓我。小心攞起咗 自己都吓一吓自己， 无端端攞起咗支消毒酒精，唔知道做乜啊？俾你吓一吓我， 系 啦。咁话说，因为最近做其他嘢嘅时候咧，咁啊有去物色一啲旧物啊。呢啲舊物即係可能要去到舊到最好就60年代啦，即係因為會要揾一啲擺設咁樣，即係做一啲可能展覽嘅物體。 OK， 咁你就要去揾呢啲嘢，好衰嘅舊嘅嘢，平時唔需要用佢嘅時候，你就覺得擺到唔知為乜， 掉咗 佢啦，捐咗佢啦。但係到你拿起手要用嘅時候，你要揾咧，你就發現其實原來好多嘢咧，其實之前係有噶。 例如咧，例如 最簡單，譬如婆婆以前屋企咧有一個好舊式嗰啲、舊上海嗰啲鑽石牌電鐘啊， 係 圓形，跟住個面咧係真係一塊好似玻璃面，一塊過圓形嗰種，佢仲要突鏡嚟嘅，即係我哋而家見，譬如我哋直播室呢個鐘，佢面嗰陣都係唔知膠定玻璃都係圓形啦，但係呢個係好現代噶嘛， 係啊， 舊底嗰種掛牆咧，我一俾張相你睇，你就覺得哇係啊，就係呢啲啊咁，有一種懷舊嘅。嘅間住喺 你以前細個屋企有冇呢一啲嘢？ 我冇，我婆婆屋企有，所以我基本上由細到大都會見到佢嘅。 哦，即係應該係起碼係我哋爸爸媽媽細個。哦，哇，係啊！當睇到張相咧，我簡單啲去形容啦，嗰隻鐘就係類似你睇一啲港產片咧、 啊， 拍翻啲好經典嗰啲冰室嘅場景咧，會掛喺嗰啲格仔磚嗰啲牆度，嗰一種銀色咧。嘅秒即係三支指針嗰一隻鐘咧，係一個很經典嘅款式嚟嘅。 係啊，咁我就好經典。以前有嗰啲咩鑽石牌，我諗一啲聽眾有機會都一講就知嘅啲電鐘咁樣。 係 咁婆婆屋企嗰陣時就因為要收翻樓啦，咁其實好多裏面一啲家私擺設咧，真係已經係真係有歷史，佢唔係模仿嘅。 OK， 呢個鐘有好多年歷史啦，鑊鏟有好多年歷史啦，跟住佢個蒸爐啊，甚至乎有黑膠唱片嗰部機啊， 仲、哦、用唔用到啊？有冇上市？ 之前有試過嗰、那個冇啦，因為太舊啦。 OK， 跟住黑膠唱片就有拎走嘅，跟住有一啲譬如 嗰電視櫃啊，擺茶杯啊，成嗰啲真係咁多年嚟咧，都係擺咗喺度嘅。 嗯嗯， 嘅麻雀台。呢張麻雀台勁啊！嚇，你出邊真係好難揾到。你平時出邊一係就接嗰只，一係咧就拆四隻腳嗰只啦，可以接埋嘅都係。佢呢張麻雀台咧，實木入榫，一粒釘都冇用過。然之後，如果你唔係攞嚟打麻雀嘅話咧，你鋪塊鐵板喺面就食飯用。 哦， 好壞噶！呢張台好勁，我真係覺得由細到大都見到喺彩虹村。咁但係你就呢啲，你真係知道，就算你屋企接收唔到， 嗯。 掉就一定唔会想掉噶啦，咁、就唯有揾人接收，因为香港的而且确有唔同嘅一啲朋友都会好有心嘅，我真系觉得，因为佢要自己租一个地方摆呢一啲嘅怀旧嘅家私摆设咁，咁佢嗰啲有时收咗翻嚟，首先系佢嘅嗜好，希望系呢啲嘢唔好怎掉咗垃圾房啦，第二系佢哋中意啦，咁亦都系可能佢唔系为咗要转售噶，咁但系佢就租咗个地方就长期摆住呢一啲，咁有啲、其实好多时候有咩人会揾呢，一系就一去到结婚嘅时候影一啲特别年代感嘅相啦、或者电影要揾道具啦，就揾呢啲朋友。 我以为。我好似咧，正正咧，我唔知系咪同你同一个朋友啦，因为毕竟喺香港收藏呢啲物品嘅人唔算多啦。咁但系咧，小弟嗰阵时搞结婚嘅时候咧，因为疫情关系嘛，咁所以签纸同埋呢个摆就系分开处理嘅。 嗯， 咁嗰阵时签纸因为要揾一个地方好简单地进行，唔可以有太多嘅人啦，有嗰个人数嘅限制。 系， 咁于是乎咧，咁我就喺度谂啦，啊，既然都系咁，不如。特別少少啦，咁我於是乎就揾咗一個朋友，就係同你頭先所講嘅一樣嘅，即係專收藏好多一啲香港嘅舊物啦，包括即係佢又係有一個地方喺觀塘嗰邊，佢即係租咗個地方好大嘅，咁然後佢有好多一啲例如可能以前嘅一啲。舊式嘅油桶啊， 哦、 或者係有個龍鳳酒樓嗰啲大堂咧，即係嗰啲 嗰只嘢， 嗰只係嗰對龍鳳啊，跟住佢有一啲即係舊式，可能以前嗰啲唐樓嗰啲嘅 setting 嘅一啲電視機啊，一啲地磚啊，一啲燈啊、台啊、水壺啊咁樣，咩嘢都有嘅，即係就係一啲好舊式。咁我因為我其實本身咧自己睇電影咧都好中意睇一啲懷舊嘢，咁但系奈何因为屋企唔大啦，冇位收藏呢啲物品啦，同埋亦都同时间其实系贵噶嘛，你要搜罗呢一啲物品，除非你屋企自己本身有啦，如果唔系你特登去收藏呢啲物品，同时间你要揾一个好好嘅方式去储存佢哋，其实系几多嘅 cost 嚟嘅呢度系，咁于是乎咧我纯粹一路都系喜欢啫，咁啊但系去到觉得啊，不如签字揾啲嘢特别啲搞下啦，咁于是乎就邀请咗个律师上去佢哋嗰个龙凤。礼堂嗰度，跟住 都以前茶楼摆酒咁 咯，系啦，跟住就做签字嘅仪式，仲要我特登去搜罗咗一啲好古色，即系唔好古色古香啦，即系都系好怀旧嘅一套服饰去衬翻个主题去做呢样嘢咁样， 就系原始人嗰啲怀旧， 唔系 聪明老白， 唔系即系都系嗰啲70年代嘅装啊，即系个头又系会扎啊咁样嗰一啲咯，即系啲裙啊碎花裙啊咁嗰啲咯， 所以我觉得。是 respect 咧，就即佢哋会一啲做旧嘢，系佢哋会翻身啦。咁同埋佢真系会，真系老实讲，真系系爱嘅表现啊！即系你要咁样做一个地方，做一件事，老实有几多人？如果唔系拍电影或者你唔系突然间扯条筋，要影相嘅时候，佢唔系一个可以持续地好似有一个收入，但系你又要养住嗰个地方。其实是不容易的。 同埋好话唔好听就是现在这个年代你要用返而家嘅技术去做返嗰陣时嘅产品出嚟其实并不是啲咩难事嘛。 嗯、 但是即呢啲物品佢有价值就係在于佢咁多年都仲可以 keep 到咁完整嘅一个历史价值啦。咁所以我觉得储呢啲旧物嘅朋友仔呢即唔知道大家听众会唔会可能屋企收埋原来都唔知嘅都有一啲几十年前嗰啲邮票啊或者可能唔知几十年前嗰啲茶盅啊，咁都可能會有，即其實如果有呢啲就真係好好咁樣即珍惜下咯，唔容易噶。 同埋佢哋勁係勁在呢啲收集嘅朋友咧，我即係講邊一間？你講嗰間，我最近都有即有合作其他嘢咁樣啦。咁但係我上次即接收我婆婆屋企嗰個就另外一個朋友啦。 OK， 佢犀利在就佢嚟到嘅時候咧，喺屋企裏邊即除咗頭先好識嚟除啲鐘啊台之外咧，佢真係望住屋企，佢大概佢真係。 可能年纪大我几年嘅啫，好望。哇！呢个相框，呢个佢讲得出历史，或者佢会知道呢一样嘢嗰个年代系属于边个年代啊，或者珍唔珍贵 生产啊， 定系好 common 咧？佢一望就知。我系我觉得最佩服系佢系 唔容易啊， 真心中意同埋有认知咯， 系 而唔系一种投机嘅心态去做嘛。 因 为 我哋普通人冇经，尤其我哋呢个年纪未必经历嗰个年代，系你唔会知一睇啊吓呢个一定系。七零年噶啦，系嘛？即系你唔会有呢个 concept。 同埋珍贵定系 common， 你都唔识分。 你就系知道系旧咯。 系啊， 系啊。 其实但有机会系嗰啲可能早十年出现又扮旧咯。 系啦，嗰啲糖胶公仔咁样。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啲嘅物品嘅好好保存啦，或者啊真系要唔要啦，咁都唔好就抌咗去，睇下搵一啲有心嘅朋友接收咗佢啦。 张麻雀台唔好抌啊！ 冇啊冇啊，应该好好保存紧我估。讲到音乐，讲怀旧的话，又真系不能够不提佢啊！近年佢作品都会渗入一啲佢细细个就已经好中意嘅复古味道，带你穿越时空，翻去几十年前嘅世界，又系点样样咧？ 只要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 boy， 调味淡淡亦美味，平淡活出是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安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ouch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bye. 只一你爱来让我担当，你怕身边多少女性有人都。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Last time I gonna touch you, babe. 作品叫做《专一担当》啊，嚟自力尽嘅新歌。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宣布未来五年将会投放超过650亿更新铁路设施和保养维修，在五个范畴提升铁路资产管理水平。港铁表示，当中包括加快应用创新科技在铁路服务和资产维护，强化风险预测和管控，以及早侦测异常情况。並且爭取延長修車之後的鐵路維修時間，提升員工資產和風險管理認識，目標是達以數據導向和數碼化資產管理。未來五年將會加快應用創新科技，包括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共同成立聯合實驗室，運用大數據和綜合分析工具，加強預測風險的能力，以及加强对承办商工程和部件的品质管理。立法会三读通过博彩税修订条例草案，涉及向赛马会征收为期五年每年24亿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政府面对庞大财赤，调整足球博彩税只是影响马会，对一般市民不会造成伤害。自由党党魁张宇仁提出，未来可考虑例如篮球等运动的博彩税收。工联会郭伟强关注非法及青少年赌博问题，认为打击外围赌博重要。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条例草案是为了落实预算案的建议而增加短期收入，可以在五年之内征收120亿元的额外博彩税收。可以是在五年之内征收120亿元的额外博彩税款，强调政府已经考虑包括马会的负担能力、本港足球博彩事业外部竞争等的因素，而马会亦都承诺不会减少本地慈善事业的承担。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新田科技城的策略定位是成为创科发展集群的枢纽，与深圳科创园区产生协同效应。创科及工业局今年稍后将会开展新田科技城内新创科用地的顾问研究。在立法会大会上，凌汉豪回应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会考虑因应个别产业政策，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方式，例如有限制投标或经商讨后直接批地，强调审批制度要有适当内部监察，资讯要公开透明。他又提到，就北部都会区项目，当局在2023-24年度会收回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第二期发展计划所需土地，涉及大约200公顷。印度总理莫迪抵达美国，展开自2014年上任以来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尋求深化兩國夥伴關係。莫迪當地星期二抵達紐約，出席商務會議，又和電動汽車生產商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會面，討論 Tesla 在印度設立生產基地的計劃。馬斯克形容兩人有良好對話，有信心 Tesla 將會進駐印度，並計劃出年訪問印度。莫迪當地星期三將會轉往華盛頓，與總統拜登共進私人晚宴。星期四舉行正式會談，預計將會討論擴大兩國在國防工業和高科技領域的合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炎热，星期五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牛池湾体育馆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行车线解封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接近圣若瑟英文中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接近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日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安定村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姐姐送给她的一张凳开始，经历了六年之后，亦都因为这一张凳令到她有一个体会，继而写了这一首歌，亦都转化了为这一份的歌词。听过 Ega 的新歌，歌名叫做 Miss You Goodbye， 亦都是透过歌词去到最尾讲那种放下。 未见光，还曾没有再拼搏远方，已散失七八年磨，听渐已光，茫然望向在镜内眼中光芒，随着散失了他再没寻我，数千天如废墟极破落，扮作再不思念这副脸庞，从来不再见这叫做成熟，或者某种怯懦，曾经爱到忘我，然而恐怕再难感觉，数千天由自人在水落，逝去了的光亮仿似幻觉，在最初那美梦怎凄结果，终于丧失快乐，六千次再重播，在记忆里我用我反锁， 就算生 见这叫做沦落，陌生也不错愕，回忆禁锢着我，旧记忆里再寻知。 听下 Emiko 嘅派台歌，叫再见再不见啊！你可以理解为不再见嘅嗰个系你嘅旧情人或者旧嘅自己都得，因为正正嗰个故事就集合咗佢同作曲人每人嘅一啲经历。嘅至关重要事情，对我嚟讲，重要嘅就系呢一刻啊！成日都会谂将来，将来，但系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错过咗现在呢？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

信天命，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慢年轻，凭歌可以验证，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都震惊。Oh。 灵感嚟自于同名嘅电影，冯谦嘅新歌叫做《寻找隐世巨星》。 嘉宾第一次推出自己创作的作品，有啲惊喜噶、哦。 唔知喺呢个过程当中有冇大开眼界咧？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叹为观止流， 见到佢嘅成长，我都觉得系叹为观止啊。 苏颂音乐嘉宾有 Paula 欧子林啊 ，Hi，Hello， 大家好，我是 Paula 欧子林 ，Yeah， 送卷轴啊，我哋 咁啊，今日送上呢一句俾你咧，开心啊，劲啊呢一句， 好 有气势啊， 开心啊， 每一次都系呢一 句，呢句劲啊，犀利啊， 叹为观止林。 是我哋掹走咗个姓啊！今次 冇错， 净系用子林啊， 真系叹为观止林啊！ 系啊，叹为观止嘅意思啊， 系啊，开心啊！ 解读一下啦，点解会用叹为观止呢？因为其实今次都我觉得系同个主题有关系，因为即系知道 Paula 开始自己真系开始自己写歌，咁啊，然后自己推出一啲自己创作嘅作品。咁其实咧，我自己心目中成日觉得就系一个音乐人咧，其实佢会有唔同嘅阶段会有不同的进度，咁所以 Paula 开始自己做创作的时候，已经有好似另一个阶段进入咗另一个世界咁啦。 咁嗰個嘆為觀止就係在於咧，你進入咗另一個世界，會唔會覺得哇，突然間個世界好似擴闊咗，有 好 多嘢啊，睇多好多唔同嘅嘢啊，覺得哇，原來係個世界係咁樣噶，嘆為觀止啦就咁樣。 有冇真係有呢個咁嘅情況出現啊？ 我覺得真係有㗎。係 佢唔通問到你咁問到，唔通話冇咩？ 我幫你啫嘛，用咁樣講，其實都冇啊，不嬲都係覺得都係咁咯， 都係咁噶啦，自己作人哋作都係咁唱。 你諗得太多啦， 有乜特別啫咁樣？ 唔係咁，但真係有嘅，係啦。特別係我覺得其實因為之前都有寫，但係咧就真係喺作曲嗰部分唔夠成熟。 嗯， 即系特别啊，写 melody 啊，拣唔同嘅 chord progression 嘅时候，可能都会少啲选择。当时 系， 即系我好多人唔识。咁但系即系喺2022年嘅尾啦，我系真系好想有一个突破嘅。咁所以就同咗监制 Eric Chan 就倾呢件事，就系、是、啊，我希望2023年可唔可以用到自己有份写嘅作品， 嗯， 去出咧咁样。咁佢都好爽快，好快出，好。咁样，跟住我就吓，诶，咁快嘅 ，OK， 咁我就真系，但我都有准备嘅，咁我就同咗几位嘅作曲人就合写咗好几首歌，咁、 嗯、 然后就都俾咗佢哋听嘅，咁之后佢就 OK 啊，咁样咯。 哦，咁但系Eric Chan 话好之前系佢未听嘅嗰阵时系，所以你先至好惊啊吓，咁快咁， 咁快咁样咯，系我未写好啊， 系咁但系你话其实之前自己都会有创作，咁但系即系可能以前对于个 concept 上面，而家同 friend 一齐写、 嗯、 就会再。学多啲，但系自己当初写嘅时候系一啲点样嘅方法，或者系啲咩风格嗰阵时啊？ 我谂嗰阵时当初写嘅话咧，就真系有啲搞笑嘅。咁当然啦，我到而家咧都系会一谂到 melody， 我就会录低佢，即、 嗯、 系或者谂到一啲topic 啊，又或者词，我想记录低嘅，我都会摆晒喺手机度。咁我相信好多唔同嘅创作人都有呢一个嘅经历咁样啦。 有冇一个 folder 名咁样摆落去咁样俾佢噶？ 有 叫咩噶？有冇噶？ 有啲，因为我想尝试 rap 啦。咁我有就 系 rap 一、rap 二。但如果我想到 topic 俾佢咧，就是 rap 四括弧，系啦咁样嘅。 哦 ，OK， 即系后面就会个括弧就系嗰个题目啦。 系啦，同埋得意啲嘅系喺因为如果想录低个 melody 咧，你好难打出嚟噶嘛。 系啊。 咁我就用voice memo 呢一个功能。咁点样去分辨你觉得即系、就是、等我自己可以记得嗰个 melody 系我觉得一定要用嘅，我听几次我都觉得好正嘅，我就喺我打嗰个嘅 topic， 即系嗰个主题后面加个 emoji。 哦，如果系好好嘅话，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咩噶？ 好几个咯，总之， 哦，即系都系用手指公嗰、那个， 都未必嘅，即系我会配合翻，譬如话今次我觉得呢首歌嘅，即系呢个 chorus 或者 first 嘅位置系属于落雨天要听嘅，咁、哦、可能我就摆个水滴或者落雨嘅 emoji， 又或者 系 好开心、好兴奋嘅，我就摆跳舞啊、心心啊、闪灵灵啊咁样去分辨出嚟咯。 系、嗯，咁但系因为你自己都讲自己创作有一个阶段就有啲一啲就自己去作，跟住亦都同 friend 一齐，咁、嗯、你觉得真系同咗 friend？譬如 Anson 啊，佢哋嗰啲一齐玩之后，嗰、那个大开眼界个叹为观止嘅位，令你觉得哦，原来可以咁样样玩嘅位置系啲咩部分咧？你觉得？ 我会觉得系大家谂嘅 melody 好唔一样， 系、 嗯、特别系其实我哋两个本身都冇写快歌， 系之前佢都系一啲慢少超啲嘅嘢， 系啦，即系可能我自己会写嘅偏向嘅风格会系静啲嘅，又或者系如果系开心嘅话咧，会系Q 得嚟系都系温柔啲啦，系、 嗯、 啊，即系冇咁话有好有动感咁样。咁阿 Anson 都系嘅，即系佢都有动感多啲。咁但系喺佢嗰个 file 入边，可能都少啲呢个作品。咁然后就同佢一齐写嘅时候，就发现两个都有少少懵。咁但系咧，就真系因为佢经验比较丰富啦。咁、 嗯、 所以咧，我哋喺写，特别系上载中嘅时候咧，喺Day One 啊，寫呢個 intro 咧，係佢 lead 住我嘅， 嗯， 即係佢俾咗好多我冇諗過嘅方法去寫歌，又或者係喺選取lead vocal 嘅時候會係點樣，同埋 intro 我諗大家都會聽到，其實係好得意，係啲噔噔噔噔嘅音樂啦，又或者個底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佢賦予咗呢首歌一個好大嘅一個 令到呢首歌点样去完成啊？ 嗯， 系呢个作品咧，就系因为佢选取咗呢一种声， 系， 所以呢首歌嘅发展嘅路线就系去咗做好得意嘅清新跳脱嘅感觉。 哦，咁、其实佢嗰啲声其实系咪真系自己就算未同 Anson 一齐去整呢首之前，其实声都已经系一个好阔嘅世界，好似有好多 plugin 啊，好多 preset， 好多咁样噶嘛。 系因为如果我听到即系平时我写嘅话咧，我听到呢种声，我未必会拣嘅、因为佢唔喺我自己控制范围之内。咁但系真系因为有 Anson 嘅关系，佢就帮我一齐打破咗呢个框框。 哦， 系啦，咁然后先至出咗呢一首嘅作品。 系、你自己编号嘅话，嗰啲声系啲咩？ 控制范围之内嘅咁样。 即系嗰啲我应该形容佢为湿啲嘅，温柔啲嘅，同埋如果系个 beat 嘅话咧，可能会系重 beat 嘅， 系 可能会少啲 high hat 嘅， 系 嘅嗰一种嘅音乐咯。 哦，咁但系其实呢个叫做有自己揼下歌，又埋揼埋 beat 嘅过程，其实系咪所有嘢都系自己一步一步摸索，跟住可能睇一啲 tutorial， 即系点样样？因为可能而家好多人好中意自己都想试下整歌啦嘛，但系又唔知点样入手。你系点样样入手呢？ 最开头应该要数到去2018年， 系 嗰阵时系我真系乜都唔识，咁啊就真系净系用呢一个手机 Notes 嘅功能去记录我想唱嘅一啲嘅 melody。咁当初就系啱啱开始有想玩音乐嘅一个念头，咁亦都系嗰阵时就识咗一啲新嘅音乐朋友。佢哋嗰陣時係真係幫咗我都好多，特別喺建立呢一個想做音樂嘅根基上面。即係佢哋係可能教我一啲chord 嘅 progression 啦，教我可能係點樣配合翻即係 first 同埋 chorus 之中點樣可以比較 smooth 啲。 即係點樣轉嗰個段落嘅時候。 係啦係啦，即係或者係佢哋直情有教到我，可能後尾啦，即係後啲嘅話，佢哋教我 pattern 上面點樣會更加令到成首歌係會人更加有記憶點。咁喺呢方面係真係由嗰陣時開始慢慢儲落嚟嘅一啲知識囉。係去到而家終於可以有信心地去話俾大家知自己嘅作品。 所以係咪就係自己編號可能之前會寫多啲抒情啲嘅歌，或者可能係一啲慢歌，亦都係其實都係一啲音樂朋友嘅影響，可能佢哋嗰陣時同你去一齊玩一齊去教嘅時候都係會偏向慢嘅多啲呢？ 其實你咁樣講返好似都係。因为那时候我很记得咁啱嗰排是兴Honey 兴佢哋，咁变咗佢哋嗰种歌其实即使轻快嚟讲呢都唔系嗰种好 punk 好 rock 嗰种。咁、所以就我哋大家都系听呢类型嘅歌啦，咁然之后去尝试可能去合作，即系合作就唔系我真系有份填嗰个嘅曲，咁但系就可能大家一齐玩 cover 啊咁样嘅时候，都系向呢个路线比较多。咁变咗喺开头整个创作嘅过程上面，都系充斥住呢一种类型嘅音乐，就少啲快歌。 系，咁你自己中意听咧，但系即系撇除自己做唔做到先，你中意听嘅又其实有冇个 library 系有快歌嘅？ 我觉得真系从前嚟讲咧，我系比较上面真系听慢歌多，系、因为外国嘅歌上面快歌嘅话，通常都系可能我会谂起 Beyonce 啊。系啦，嗰种嘅音乐，咁我都有听嘅，但系咧可能就真系狭窄啲，我听死 Beyonce 咁样。 O K， 系啦，咁但系慢歌我就可能会拣好多唔同嘅人去听咁样，同埋我都偏好听女仔嘅歌手，咁所以当我一捉到有一个女仔歌手唱慢歌嘅时候咧，我就疯狂 loop 嗰啲歌。 系 啦，咁变咗系真系去到应该话系我而家去重拾翻当初中学时期会听 K-pop 嘅心。 而家有翻啦， 系啦，因为其实嗰阵时我系好中意听韩国 band 嘅，咁我就其实最近就听翻多啲韩文或者系日文嘅歌， 系， 咁所以就好想自己都试下写呢啲曲风嘅， 系， 因为我唔系唔中意，只不过系我唔识写， 系咯系咯，我就觉得应该系有机会唔同啊，即系写到同自己中意可以系都唔一样噶嘛， 系啊系啦，咁我就真系好希望可以去用自己嘅方式。或者是同埋人哋一齊去將一首快嘅作品，就用我哋 自己嘅諗法呈現出嚟咯。 係，但係點解你話最近 pick up 翻呢、這個即係聽 K-pop 好似中學嘅時候嘅嗰個狀態嘅？ 因為我真係每一日都聽緊。 係， 但係而家聽嘅係即係再近代啲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例如係會你而家係聽緊 中意嘅， 我超中意 G-IDLE。 哦，哎呀，同我老婆一樣， 超真係㗎， 係啊，洗我腦啊，慢慢喺度，係兩對啦，媽媽咪咯 ，GIDLE， 媽媽咪啊，媽媽咪係 好 犀利， 好中意真係， 係 因為即係如果要去講嘅，我覺得 GIDLE 好勁嘅地方就係佢哋嘅隊長好厲害，基本上佢哋嘅曲啊、什麼詞啊、vocal lead 啊，都係佢諗出嚟嘅、，rap 都係佢諗出嚟，我覺得好厲害，即係佢係一個 role model 對於我嚟講、 嗯， 我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個嘅位置。 OK， 所以之後嘅歌應該都會有 rap 嘅。 哦，佢、自己有啲 rap one rap two 就可以加埋 emoji 嗰啲就可以擺出嚟啦。 但我想知咧，譬如而家嚟嘅狀態去聽、K-pop 咁，因為你自己有寫亦都有咁上下嘅技術，慢慢學緊嘅時候，會唔會都會一路聽一隻歌，同發現同以前聽一首歌，可能聽嘅嘢唔同咗啊，甚至乎發現到哦，點解 K-pop 佢有一種咁大嘅魔力，原來佢有一啲特質咁樣，慢慢都 study 到翻嚟咧。 我諗以前我聽 K-pop 最主要係中意睇 MV， 係啊，我好估到噶啦， 睇靚仔， 係啊， 睇靚女，係啦，咁我就好中意睇 MV， 咁同埋可能比較著重係真係佢 vocal lead 個位置， 嗯， 係啦，咁但係而家嘅話，我會好中意聽啲底。 嗯、 即我想知道是怎样营造到这首歌的氛围，譬如说它是有一种很型格，但是呢又觉得、不会说是斋开心的感觉、 嗯、 即是它在型格里面控诉一些事情、 嗯、 我觉得、很得意、不知道用我的方法我自己砌出来的歌会是怎样的呢样，所以现在逐渐就是每一次听 GIDLE 的歌，特别 是我都会不断论究竟他们用了什么 snare， 他们用了什么 bass， 他用了什么东西，看看可不可以摆法去样、是的、都真的有用的， 但难不难，即是你要 去有时去听到这么仔细，然后尽量找回那一种的声音，个大海咁大，你真系大海捞针噶嘛？时间咯， 系啊，都真系用啲时间。咁同埋我又觉得嘅系咁样嘅探索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都快乐嘅、 嗯， 即系我都好 enjoy 呢一个揾点样去将啲元素摆喺自己创作嘅作品入边嘅。 系 真呢个都系一个我觉得。都是一個 me time 咯。 OK， 系啊系啊。 但系實際啲嘅一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音樂人好浪漫嘅一面，但系實際啲就係開始自己寫歌之後，會唔會公司就開始諗，喂 ，OK 喎 ，Paula， 原來你自己寫到喎，之後不如我哋諗嗰條路線都係創作多啲嘅，甚至乎不如你不如試下賣歌俾人啦，咁會唔會開始有呢啲討論嘅咧？ 反而呢公司嘅同事咧就少啲去讲呢件事， okay. 但系我个脑海就有呢件事， 系 系啦，因为同埋 Edward 咧，佢都有一次我哋喺lab 度撞到，即系 Novo Lab 嗰边撞 ，Novo Lab 嗰边撞到啦，佢都第一句问我系有冇新歌，你可以放个铺度噶。 哦， 系咪开心啊？应该觉得， 我咦，我话系咩？我都可以，因为都真系而家可以。作為一個作曲人的身份，咁、都可以即係放一啲新，即係自己嘅作品俾大家咁樣。咁、所以我就同埋我好 enjoy 去由一個零嘅開始創作到自己好滿足、好滿意嘅音樂嘅時候，我唔係話淨係想貨自己嘅呢件事。我好希望嘅係，如果我作到呢一個作品，然之後揾到合適嘅歌手去唱嘅話，我會覺得。非常之滿足。 嗯，有冇出現一個階段係因為有時聽啲創作人會講，哦，我寫起一隻歌，我諗到應該邊個唱係啱，有冇出現呢個階段啊？而家， 咦，我真係冇諗咁多，係啊係啊係，而家係去到呢、這、一個，我好開心，我好開心。 係、啊，我啲歌可以擺落個鋪度就已經好開心， 超開心，超開心嘅狀態，但我瘋狂寫就得㗎啦，咁樣嘅狀態。 係。 刻过度数年，时间似深海，早把感觉吞噬，融化了悲哀。浪汹汹涌过来，疼痛已及冲开，却尚有难言的吐息间记载。午夜太黑。太静悄，还是想起你，无非当天演过一场戏，

立法會三讀通過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涉及向賽馬會徵收為期五年、每年24亿元嘅額外足球博彩税。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話：政府面對龐大嘅財赤，調整足球博彩税只係影響馬會，對一般市民唔會造成傷害。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條例草案是為了落實預算案的建議，以增加短期收入，可以在五年之內徵收120億元的額外博彩稅款，強調政府已經考慮包括馬會的負擔能力、本港足球博彩事業外部競爭等的因素，而馬會亦都承諾不會減少本地慈善事業的承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同炎热，星期五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龙翔道西行线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嗰度咧，因为有坏车阻路，都几塞车噶。龙尾到观塘道差唔多九龙湾嗰边噶啦。咁而家因为部分嘅巴士服务咧，或者会受到阻碍嘅。咁各位咧就尽量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譬如好似港铁咁样啦。龙翔道西行线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公园对开有坏车阻路塞车啦。咁龙尾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嗰边嘅，可以嘅话咧，各位就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好似港铁咁样啦，就唔好用巴士唔好使用巴士住啦，因为巴士服务咧可能会受到影响嘅。另外就有宗意外事故喺青屿干线嘅，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吸水门大桥段快线有意外，咁啊现时嗰段嘅青屿干线咧有少少挤塞吓，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反方向咧，南行线内时代广场咧，现时都系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我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尽管我现在已经有些焦头烂额，但是给别人看到的一定是镇定如常，只有像赢家一样趾高气扬、信心满满，弱者才会听命。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数不有我，数不 为官子楼， 咁啊，今日我哋松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Paula 喺度啦。咁啊，你嘅新歌《尚在中》咧，头先讲咗少少。咁啊，呢一 part 我哋就会再详细讲啦。咁我哋两个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再俾你揭晓嘅。 冇错，咁我估先啦，就今次估得大胆啲嘅决定。好、啊，就因为头先讲咗少少关于即系创作《尚在中》嘅时候，可能揼个底 beat 嗰个部分，我想估反而系去写 melody line 嗰阵时候嘅事情就系、是、咧。我估寫首先寫嗰一句咧，應該就係 chorus on and on and on 嗰一句，因為其實呢一度咧係涉及緊兩個音嚟嘅啫。呢一樣嘢咧係一個彈琴嘅人咧，經常會喺無聊嘅時候做嘅事，就係可能思考緊、諗緊嘢，求其撳啲嘢嘅時候咧，佢呢兩粒音係黐住嘅，得得得得得咁樣撳，係咁，所以就會好無聊嘅時候撳下撳下，唔係喎，撳出嚟一個 melody line， 原來係好似合理嘅喎，係可以做到個 chorus 嘅喎，咁於是乎可能個 melody line 就係咁樣產生出嚟嘅。我嗰陣時我估係咁樣樣啦。 系啦，我想估系，即系呢首歌一开始头先都会讲到，即系好开心一啲跳脱，但系只歌去到慢慢咧，佢越嚟越 heavy 噶，会听得出，即系一啲编曲上面用嗰啲即系 bass 嗰啲，甚至乎我好中意佢中间一段嘅 bridge 位咧转咗个 mood， 好似嗰种好，我唔知系咪叫 opera 定系点样，嗰种即系连个唱法个气氛都转咗。咁我想谂，即系我想估嘅系可能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是、首歌有冇得有啲 twist 咧？因为头先都讲好中意就系、是、即系。憤怒得嚟有啲控訴喺裏面，即係嗰啲咧，即係有啲層次嘅。呢個可能第一啦，第二就係 fit 翻個 topic 咯，即係你玩嗰啲 social media， 一開始又好繽紛世界，你吸咗落去之後係會有 negative side 咁。我覺得類似呢啲咁樣嘅原因，令到隻歌會有嗰個段落出現咯。好啦，我哋估嘅兩個 已經見到佢俾咗反應啊，我已經準備好接受嗰個錯嘅命運。 先講下分嗰個啦，即係會唔會真係寫嗰個出嚟先咧？ 好，其实呢 on and on and on 呢是我哋最后想出嚟嘅 好后悔，早知唔好讲到咁 specific 啦， 係最后想出嚟嘅， 係真係呢一个 post chorus 嘅地方呢，係我哋去到录音最后一日最后一秒，我哋先至谂到出嚟嘅、 哦。 因为其实喺呢个位度，我哋好挣扎嘅，系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都试过，但系我同 Anson 入，即系喺我哋心目中未系一个最好嘅版本。咁、我哋就去到最后一日就系、是，即系其实 keep 住都同 Edward 讲，就系、是、唔知点算啊，点算啊咁、样。咁 Edward 就唔紧要啦，你俾我听多次，我哋睇下拣定系凑合。咁、就加埋。Edward 嘅神来之拣啦， 系神来之 神来之拣， 咁就系就拣咗 on and on and on 嘅呢四句嘅音乐咁样啦、 哦。所以呢一句本身都有就系喺里边拣咗佢出嚟嘅意思，定系佢一个即系合体版咁样嘅嘢嚟嘅呢句系。 应该话有九成系原本嘅样子，咁、Edward 就帮我哋加咗少少音落去。 哦， 系啦。 但系呢个位好一路都拣唔到好 kick 嘅位，系因为即系。即是原因是在于你觉得、 我记得是因为一开头我们交了这个 demo 的时候 Edward 就想我们改这个 post chorus 的位置、是啦，但是改极我们都不是很满意、亦都因为、Edward 有说到其实在 chorus 的时候即是 post chorus 那里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简单大家可以跟住去哼的一个音乐即是一个旋律、所以呢哇真的揀了成个几两个不是揀了半年了 咁夸张啊！ 系啊，因为我哋由写呢首歌嘅时候系2022年嘅年尾啦，跟住去到中间嘅时段，我哋就停低咗、因为真系谂唔到，咁、我去到差唔多开始有词啦，我哋开始录音啦，就每日都喺度试紧。 哦， 系咪有时会发现咧越？即係可能要求你不如諗得簡單啲嘅 chorus， 反而仲難諗啊！ 係真係越簡單嘅嘢係越難啊！ 係 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都掙扎咗好耐，咁好彩有 Edward 嘅幫助，咁先至有呢一個最終嘅 version 出到嚟。 咁但係喺上年開始寫呢首歌嘅時候，開始呢首歌即係個 demo 嘅起位啦，即係嗰件事係喺而家聽到嘅歌係咪即係順住我由個 intro 開始一齊去創作啊？定話係唔同嘅段落咁樣？开始噶， 即系好似你咁讲，系由 intro 开始嘅。我哋开头嘅点样去做呢一首歌呢，系我哋大家想揾咗一个 方向先，咁所以就弹咗四五个版本嘅音乐啦，咁我哋就揀睇下边一个我哋觉得会相近我哋心目中想要嘅曲风。 系， 咁然后揀完之后咧，就系、是、由 Anson lead 咗个 first 先嘅， 系 啦，因为佢对于嗰一个嘅旋律啊，佢觉得有特定嘅一啲有趣嘅音乐可以带到俾大家，咁、所以个 first 就我哋一齐倾，咁但系都系佢主导嘅，系去到 chorus 嗰个位咧，就系、是、因为我平时都系话摆啲嘢手机嘅，就系、是、等巴士嘅时候，咁我就突然间。你諗到啦，咁、然之後就我一諗完就好自豪 send 俾 Anson 聽， 就幾要嗰下好自豪。 有冇 emoji 㗎？呢個諗到嘅呢一段旋律嗰時 已經擺咗個哈哈笑心心 出嚟啦， 我直接 send 俾佢， 唔使加 emoji 啦，唔使擺住喺度先。 最好嘅嘢就係唔加 emoji。 跟住但最好笑咧，其實 Anson 成日收到我呢啲嘅melody 啦，佢都話其實我就係聽到後面啲雜聲咯。 其實想點？ 小姐你喺邊度錄㗎？其實你不如去翻。静啲嘅位啊， 跟住我成日都sorry 录多次俾你，咁所以就系个 chorus 系咁样诞生，亦都其实真系都用咗九成九嘅部分摆咗 chorus 度，咁之后去到头先，我哋去到讲到 bridge 啦，咁不如我就话埋俾你知，其实你全部都啱嘅， 哎哟， 威咩？ 超厉害咩？ 同你比咪威咯， 估得咁大路咁，即系 大路啊，唔大路啊，我真系分差路到拣噶， 同埋你头先咪讲到话 opera 呢件事嘅， 系啊系， 我哋。咧系叫呢个 bridge 叫做歌德式嘅 bridge。 哦，系系系嗰啲 feel。 佢头先好似有喺咪后已经咁样同我讲过。 系我唔识点形容啊，但系佢系有一种好特定嘅风格喺度嘅。 因为系我哋写完first 啦、chorus 啦，同埋即系 intro 之后咧，我哋系谂紧嘅就系、是，其实如果一首歌净系讲开心嘅都得嘅，但系我哋如果喺 topic 上面想用 IG 嘅话，咁可能有少少转折，因为 IG 呢个社交平台唔系净系得开心嘅一面嘅。我哋觉得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即大家去思考或者商榷，例如就是我哋喺发布一啲 post 嘅时候，或者喺度谂 caption， 我哋会有好多好多时候好多犹豫，即我哋会咁样打好唔好呢 post 呢张好唔好呢，系啦，咁应该系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即遇到嘅事情，咁变咗就系呢一个过程当中，我哋要 post 嘅嘢系咪真系自己嚟？定系我想？塑造一个新的我、假的我，或者我模仿紧边一个人。咁当然啦，有好嘅就是可能唔系因为我真的好想创造一个有趣嘅自己，又或者我系一个好中意介绍食物嘅人，咁所以我就创造呢一个 page 俾大家。咁但又亦都有机会就是因为可能会迷失。究竟我喺度做紧乜嘢？嘅时候，咁不如就加一个 bridge 去令到呢一首歌更加丰富。 哦，咁其实嗰个 mood 要咁样转落去，喺嗰个可能技术上你哋去写嘅时候，系咪都要即系要实验一下点样落去先 smooth？ 因为嗰个位都一个，即系我都好聪明，好似我记得系有一啲嘅声效或者有啲个乐器嗰个位解一解开，令到觉得啊系啊新一个段落啦咁样。 呢个真系要多谢 Anson， 系 因为喺我哋即系同唔同嘅作曲人上面沟通都话 ，Anson 系写 bridge 有一首。是真的很多谢他在写完前面那部分的时候，他是回到他家他就跟我说，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很不错的 bridge 可以放入他这首歌，令到那个效果可以增加。那他回到他其实第一个选择就已经是歌德式的这个 presentation。那他问我觉得有没有问题，我第一下我就。喂，佢哦，好正喎！我真系我系超中意呢一个歌德式嘅 bridge 嘅，因为成首歌入边，我同佢两个最中意系个 bridge。 我咧系因为有一个 contrast 突显咗个 bridge 嘅特别嘅，因为你冇前面又嗰个 bridge 又未必咁 stand out 嘅，真系。 同埋嗰种歌德式嗰种史诗式咧，好系 Paula， 即系可能之前佢唱一啲比较澎湃啲人嘅系帕什摩啲作品，系咪？即都会同呢个转折就系、是、啊，好似即系有一啲新鲜感得嚟，又好似有翻以前少少自己嘅一啲风格喺度。 系呢、這个。啱咗啦！ 咦，你啱我呢？都估呢个咪几好啦！ 我估得咁大路，梗系啱啦！ 都话唔系咩？又系嘛？ 夹硬逼佢话系咁样，好似 咪同埋都有个地方系 Anson 好想喺呢首歌令到我可以表现到嘅地方嚟嘅，因为佢话其实全首歌开心跳 melody 上面，我谂。即係佢話啦，佢覺得喺聲線運用上面，我應該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可能爭一個位係你覺得好有記憶點，或者係令到你一種啊嗌出嚟嘅感覺。咁變咗佢就好希望喺呢一個位置可以有一個空間俾我去發揮 咯。哦， 咁但係點解個 demo 時係韓文嘅嗰陣時開始？哦、我見到你有 po， 係啊，即係嗰陣時開始點解會揀咗一個咁樣語言去寫個 demo 咧？ 因為其實我哋喺寫《上載中》之前，聽咗好多唔同嘅歌，去諗呢一首歌點樣去做嘅時候咧，我哋全部都係聽韓文歌嘅。 哦， 係啦，咁而因為我都識韓文嘅，咁、所以咧就覺得。不如试下将一首韩文歌的歌词放入去，看看会怎样。因为、我哋即系我有想写广东话歌词放入去，但系个时间有啲仓促，咁亦都我都即系写完出嚟都有觉得有啲尴尬，系咁所以 未习惯系嘛？ 点尴尬法呢？ 因为我通常即系咧，如果填咗做一啲广东话嘅歌词，全部都系食物嚟 嘅。哦。 真系噶， 得得得得得得哈嗰啲咧，应该系嗰啲音啦。 系on and on and on。如果填食物可以点填咧？ 可以透露一下，其实将会有一首歌咧，入边有一句咧，我哋系变咗做牛腩肉球，清蒸菜心，系咁样嘅。 可唔可以就咁出啦？其实。唔好改个词，唔好改嗰啲大意义，我哋唔要，我哋就要食物。 嗰啲咩有白菜有虾咁。所以我唔識唱歌， 所以佢哋就叫我，你都係唔好用廣東話嚟唱 demo 啦，咁樣 都會變曬嘢食， 同埋好奇怪啊，咁樣咁所以就用咗韓文，就直接就去做咗 demo 嘅歌詞咁樣。 哦，唔係，但係嗰啲嘢食都幾襯，因為我覺得啲聲音上面今次係特別前面一路講緊嗰種好跳脱、好輕快咧。我覺得嗰啲聲音設計上，我記得好似係咪有啲水樽聲在 tune EQ， 即係嗰啲係咪都玩咗好多呢啲咁樣嘅聲效，有啲水滴聲啊，好多啲設計。 呢一個係本身Anson 都即系我哋喺拣紧一啲唔同嘅声嘅时候咧，系觉得水呢个声咧，可能 suppose 喺大家心目中会系比较温柔啲嘅，系啦，可能系一啲海浪啊，又或者落雨嘅嗰啲滴滴答答嘅声音，咁但系我觉得唔系啊，其实所有嘢都可以好有趣嘅，咁不如试下就将佢摆入去个重心就系得意嘅水滴咁样，咁而水樽呢个真系巧合，真系巧合，我喺六。紧 demo 嘅时候，我话等我一阵，我想饮水。咁我感觉我水樽系有盖嘅，我一拍个盖嘅时候，佢就等等先。哦吓咩事？跟住佢就话你拍多次。我说拍咩？佢话开水樽盖。佢就话呢、這个声音同埋水滴声好夹。 哦，好癫啊！呢件事嗰刻突然之间佢系咯，佢嗰刻即刻就 relate 到咯。 系跟住我就咁，然之后我哋真系反复试咗唔同嘅方法去，即系将个水樽嗰个声音摆入去咧，系真系觉得 work 嘅，同埋都几得意嘅。 系咯，我觉得得意。 但系要用呢一啲即系咁外来嘅声音录入去，然后你要再扭佢 EQ 扭到觉得系啱用为止，呢、這个过程系咪都几即？几难啊！其实系， 我谂我系好难，但系 Anson 就易 嘅。可能佢因为心目中已经有一个想要嘅声，佢点样 tune 到去嗰个？ 因为其实嗰阵时佢一听到呢个声，即系一个水樽盖嘅声音嘅时候，佢已经有一个 picture 到嘅声音喺个脑海度。咁所以其实佢真系喐两喐，佢就觉得呢个 OK。咁佢就问我觉得可唔可以？咁睇下再作唔同嘅调整咁样咯。呢、這个水樽声真系。 又是神来之拣啊！用翻佢嗰个神来之拣啊！呢个系， 所以呢首歌系好多经历咗好多个神来之拣之后 出 现啊奇迹嘅。 咁我问多样，呢个系咪神来之拣？就系呢首歌嘅 chorus 前面有一段突然之间静静地，先至再入一个 chorus 呢一个，好一个好似少少嘅，我会称为好似 build up 嘅嘢。咁呢一个嘅设计系，其实一路顺住写嘅时候都系咁啊？定系你啊 ，Anson 定系边个意见？不如咁样处理个 pre-chorus 嗰几句咧？ 其实大家都有共。红色嘅，系即系大家嘅谂法都系就系去完一个开心仔嘅部分，咁我哋就静少少，跟住再慢慢 build up 上去，因为觉得会成首歌会觉得丰富啲。 系啊，我就觉得好， 即系听落去会再觉得顺畅啲。咁所以大家就其实就默认咗呢一个方法去写上再中。 系哦，咁喺呢一个嘅歌词方面啊，即系整晒呢啲之后，咁啊，因为时间关系，亦都要有。即系咩神手帮手啦，真系神来之笔啊！两个 揾一个唔填食物嘅人去帮手填一填。 系啦，T Rex 雷伟乐啦，咁啊呢两位人选系即系会考虑到今次用两个填词人一起去写呢首歌，有冇特别原因嘅？ 哇！呢、這、一个其实真系我由上年同 Edward 倾呢一个 project 嘅时候，Edward 已经一早谂好咗。 系因为佢觉得如果第一首即系上载中呢一首歌嘅话咧，系咁活泼嘅话，佢个脑系即刻佢话弹起咗两个写词系好生动有趣嘅填词人，咁、就系 T-Rex 同埋雷伟乐咁样。 系 系啊，咁所以就假即系邀请咗两位填词人咧，就帮手去填上载中呢一首歌。咁同埋因为本身我哋对于上载中其实已经有一个 topic 就系讲紧 IG 嘅时候，所以我哋一同佢分享呢一个 idea， 佢哋都好快谂到好多有关于社交平台可以分享嘅事咯。 嗯，但有冇嘢 trigger 到你同 Anson 一齐谂呢一首歌系讲呢个 topic 噶？有冇啲嘢观察到或者自己感受到？ 最主要都真系因为IG 即系社交平台呢一样嘢系我一直都喺我嗰、那个pocket list 度嘅，即系我好想睇下可唔可以有一首歌系可以用到呢一个主题去发挥。 嗯， 系即系。即我觉得特别是 IG 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的时候，很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发挥出来咯。 是。那你自己呢，即对于用社交平台有没有发现现在不同了，即是跟以前这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影猫难过影人的。 影猫二啊。 是吗？ 影人难 啊。或者影猫的 like 还多过自己那些。 这个很合理的。 我想控诉啊。我公司同事成日影到我得 90cm。 明明我有100。 咩啊咩啊 ?50, 或者160，我唔知道几多 ,150 到啦。 哇咁高。 我估。明明我150㗎嘛，影少咗 60cm 啊。 唔其实都系一个好出色嘅技巧嚟㗎。 难㗎， 影 艺 都得 90, 系唔容易㗎。可能你都要欣赏下佢呢一方面嘅才能。 咁但系即系社交平台呢一样嘢我觉得系难嘅。即对于我嚟讲，因为其实我唔系话一个好中意去特登 post 啲乜嘢嘅人，反而我系一个比较上面观察者嘅角色，即系我会中意用，我中意睇一啲新嘅嘢，即系可能睇新闻又好，新嘅事物都好，但我唔系话真系好常 post 嘅，通常我会。又或者是虽然我都有在社交媒体上面认识到新的朋友，即其实 Anson 都是的。 是。 但是我会着重于或者我会很希望可以跟到新的朋友是面对面的交流咯。 嗯。 因为我本身 text, 即打字都很渣而且覆得很慢。是啦，咁所以就我自从有上载中之后，我有反省自己的打字的速度同埋对话的速度嘅。 系啊 ，voice message 会有， 系咯， 呢个伟大嘅发明啊，喺你嘅世界应该系， 或者系嗰啲语音输入咁样咯， 系， 同埋因为即系本身都喺上咗中度，都希望话俾大家知嘅就系，因为我唔知道你哋觉得我本身第一次认识我嘅时候嘅感觉系点，但系其实如果睇翻嘅话，我系属于慢热少少嘅，即系可能你要俾少少时间我，咁变咗喺社交平台上面，我唔系好知点样表达自己，咁喺呢个方面系有啲困扰嘅，咁其中呢一个部分就真系希望喺首歌度可以表达到，即系我嘅即系觉得困难嘅地方，又或者大家喺呢个平台上面使用者嘅角色之下，有啲乜嘢觉得系啊，有啲困难或者啊，唔知道自己谂紧乜咁样咯。 咁但系你话头先要表达自己嗰一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有困扰呢样嘢，最后系咪都未 solve 到嘅一个问题嚟？ 我觉得而家系好咗好多，我真系有因为上载中呢一首歌而自我反省。 我以为因为呢只歌所以 post 多咗嘢，上载多 真系有噶，真系有噶。因为我之前系一个唔系好识得用文字去表达自己感受嘅人，咁但系因为可能随住年月日啦，咁我开始去學習寫好多唔同嘅詞，關於我想要嘅感受，擺啲歌度嘅時候，我覺得而家喺文字上面表達自己係有進步嘅。咁當然啦，仲有好多嘅空間，但係我而家會繼續即係努力，睇下可唔可以用到社交平台呢一個地方，同大家話俾即話俾大家知啊，原來歐智霖係咁樣嘅，佢首歌嘅諗法係咁樣嘅。咁我希望可以透過呢啲嘅空間話俾大家知。 呢個 MV 入邊亦都今次加埋即係有跳舞嘅部分，第一次見到Paula 跳舞啦！ 我事前就有两个字就系紧张，因为真系好耐冇试过要跳三四分钟嘅舞，即可能以前细个啦，会同一大班嘅同学仔跳舞，咁 OK 嘅，同埋你可以即系睄到隔篱个人做紧啲乜嘢，我唔记得都 OK 啊嘛。咁但系今次排舞老师辉辉，佢就第一件事就系你睇唔到其他人嘅。 你前佢话你喺前面噶噃，系啦，咁真系要记低啲 step 啦，再者就真系 pick up 翻，就系千祈唔好同手同脚。 啊， 系啦，咁喺呢方面系用咗少少时间嘅， 所以大家可以即系细心再睇下呢个即系准备 MV 同埋呢一首歌，今次自己参与创作里边好多嘅小心思喺里边，有呢首《尚在中》嘅，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多谢你哋。 幕前合唱时代歌，举重后肚饿，临睡前就抱菠萝，挑选了每段配乐，通通以女镜逐格自拍的我，怕爱火，抹去后眉目会淡忘，想拍下，每处烟花追你的肩膛，写照，心眼感染一刻呼叫。千百度，世界最搞笑，继续信，因抹过总有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提及我还你尚在中，潮流那么疯疯，但我渴望人长也觉背后气候，全部故事继续跳动，平淡有愉快尚在中，流连过多少多少塔过后，残留了不可触碰。入这幕，图像凝住我如滑波，于内震荡，然后传入记忆囊，轻轻与快乐每幕，终点也尚在大脑直接收藏，放个空，播放着回味都不错，翻看着，动态分秒。小技术看似极渺小，细微了，还是会加快心跳，全部故事各自记录。 Paula 的尚在中，听日5点见。